6.3度附近，预料向偏北方向移动，时速大约20公里，横过南海北部。过去几小时，热带风暴苗珀大致向偏北方向移动，逐渐靠近广东沿岸。按照现时预测路径，苗珀将在星期一晚至到星期二朝早在香港200公里范围内登陆。本港星期一天气将渐转不稳定，骤雨增多，有狂风雷暴。除非苗珀显著增强或者采取较西的路径移动，预料本港在星期一凌晨时分风势不会显著增强，在日出前发出3号强风信号的机会不大。本港今晚和明日有几阵骤雨，晚间渐转多云，明日稍后骤雨增多，有狂风雷暴，气温介乎28至33度，吹微风。明日稍后转吹清劲西北风，离岸间中吹强风，海面有涌浪。展望星期二初时间中有狂风大骤雨，随后两三日天气仍然不稳定，有骤雨。一号戒备信号和酷热天气警告生效，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We are a family at 94.8 FM。 FM94.8 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Radio 2。 黄色暴雨警告信号表示广泛地区落紧大雨，或者预料会有大雨，市民要留意天气的转变。红色暴雨警告信号表示道路可能因暴雨而严重水浸，学生应留意电台电视有关上课及公开考试的宣布。黑色警告信号表示天气恶劣，道路严重水浸，市民应留在安全地方暂避。 电台第二台 Albert Au 欧瑞强，二千靓歌再重聚， 靓歌再重聚，靓歌再重聚。 大家好，我是 Albert Au 欧瑞强，我们又回来二千靓歌再重聚了。当然这个地方叫做香港电台第二台，是我成长的地方，所以今晚呢都好像回到家一样，希望大家已经是习惯了。每个星期日的晚上由9点钟即是现在一路到12点，一共有3小时的节目，二千靓歌再重聚。特点呢就是我们现场的，最重要的特点呢就是现场歌唱的节目，是唱歌的。咁所以应该是比较特别，因为嗰啲歌呢就冇得去，冇得返转头，要 live 嘅。咁而今晚呢我哋当然好似以往一样啦，都有两位拍档，起码嘅有时三位添。咁当然呢个系台柱式嘅。Vinci, 同埋阿乔。 系啦， 咁有时咧，佢哋都会有工作在身啊，或者系唔喺香港咧，我哋都会有 Boris 啊，有其他嘅 同事乐手咧，同我哋一齐玩。咁其实而家听紧嘅咧就真系现场，因为上个礼拜咧，我哋坦白讲吓，即系我哋不在现场嘅，我哋三个都系录音嚟嘅，即系同啊，多谢 Sabrina 啦吓，用把咁好嘅声音唱得咁多好听嘅英文歌，我自己又讲唔到嘢。其实嗰日咧唔系我上个礼拜唔系讲唔到嘢，系再上个礼拜有一日讲唔到嘢，突然间沙晒把声，咁即系生病。咁但系希望咧就大家吓喺咁炎热嘅日子吓，即系酷热嘅日子咧，即系小心啲就好啲。天气咧就咁嘅，我哋而家直播室咧即系大装修，改装咗之后咧，嗰、那个天气嘅 monitor 咧，即系有个电视机咧，就会有天气预告啦。咁我咧个位咧又因为好多隔音屏啊，要做到好靓嘅声音咧，做到好多摆咗好多隔音屏喺度，睇唔到喎。唯一全场睇到嘅咧就系阿乔，阿乔，阿乔，你平时真系猛咁弹琴，又唔讲嘢啦，又好少好少好少嘅唱歌噶啦，和音都会有，不过唔多。咁而家净系你睇到嗰个天气，但你今日嘅天气似乎咧就好特别，而且一定要讲。咁我要拜托你嚟试下一生人第一次做天气男郎，天气男郎， 天气先生， 天气先生， 好 系啦，你试下啦，嗱，认认真真咁样，冇所谓嘅，我哋听得明就得噶啦。 好，现时嘅天气咧系而家系气温系30度，相对湿度咧系81%嘅，咁啊。一号戒备信号同埋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咁各位如果喺室外嘅人士咧，就快啲翻屋企冲个靓凉，听二千靓歌再重聚啦。 喂，我叫你天气报告咗，你叫人冲凉咧有嘅，你真系啱嘅，啱嘅。因为咧，即系如果喺室外咧，长时间系会好热， 好热啊，好晒啊，出面。 同埋嗰个湿度系咪好高啊？ 湿度高80。 80度都算高啦，吓有30多度，咁啊夜晚都成30度咧，的而且确系真系几冷。但最重要咧就提醒大家，一号戒备信号即系一号风球咧已经悬挂咗啦，热酷热嘅天气警告咧亦都系生效嘅。好啦，咁啊今日咧我哋见到一个咧就真系好似经历咗好多酷热嘅天气，晒到好听，哇！跟住咧真系好似火炉一般咁样入嚟直播室嘅特别嘉宾。我哋特别嘉宾呢就係李国祥。 Hello, Abby, 你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哇，你喺户外活动啊今日。 我今日就係好频扑啫，我尋日喺户外活 动。喔、哦、 早上11玩到夜晚1点。 哇，唔怪得嗰啲阳光俾你吸晒喺皮肤嗰度咁滞。 係呀，就嚟窿㗎啦我。 係呀。不过最近都好成日都见到好多窿咗嗰啲烧猪啊煎堆啊嗰啲咁样。 係呀，大家要小心啊，因为而家天气呢实在太热啦。除咗长期留喺室外呢会好容易会唔舒服啊，对大家就 唔紧要。不过你嚟到呢我哋就可以用抒情嘅靓歌啊，好啲温馨嘅，或者即係会透心凉嘅有啲歌啊。 啊係㗎，都 可以係好似食咗凉粉咁。几好啊，大家不如整个冰镇凉粉啦，大家一齐 喺度食紧冰冻嘅凉品啦，跟住喺度欣赏歌。 系啦，咪得好啦，不如咁啦，咁啊当然啦，而家礼噶咯，咁啊你又做呢、這个糖水铺嘅老板啦，咁啊然后又而家好新派嘅嘢，嗰啲糖水铺即系唔系以前嗰啲红豆沙啊嗰啲咁，系乜都有嘅。 但我中意以前嗰啲多啲啫。 系啊，佢而家呢啲五颜六色嘅嗰啲名啲名堂，我都唔知搞咩嚟，我唔知系咩嚟嘅，所以我好少食嘅，好少。我系成日经过咧，见到哇，乜咁好生意嘅， 系睇落系几靓嘅， 系啊，又靓啦，同埋好冰凉啦，即系好似七彩咁啊。好啦，不如咁样啦， 好啊， 我哋而家开始今日嘅二千靓歌再重聚系现场直播，我哋由李国祥有 Vince，OK，Let's、okay, go， 好，送一个歌，新呢个唔系送一只相识飞偶然俾大家听先。愿永远。良意恋，愿我与你永远情不变，情话句句永讲不厌，亦没法完。危难处两家彼此劝勉，情互牵又似春风送暖，莫说相识非偶然，是天公有意差遣。没计算爱深浅，但我已察觉到情温暖，期望爱意永不改变，默默爱恋。 料始终可碰见，能遇见月老穿针引线，缘尽相识非偶然，彼此一见而相欠，情牵一线。怀念那天共会面，那日初相见，令我心即刻自触电，情路还收共漫步，永行不移，我在你，你在我身边，愿永远良意恋，在脑海常可看见，共你牵手走进教堂，开心等那一天，情牵一线。愿永远良意恋，愿我与你永远情不变，情话句句永讲不厌，亦没法完。危难处两家彼此劝勉，情互牵又似春风送暖，莫说相识非偶然，是天公有意差遣，情牵一线。怀念那天共会面，那日初相见，令我心即刻似触电，情路还收共漫步，永行不移，我在你，你在我身边，愿永远良意恋，在脑海常可看见，共你牵手走进教堂，开心等那一天，情牵一线。 相识非偶然啊！啊，呢只梗系啱晒今日嘅情怀。梗系啦，你初初唱歌系几多年啊？ 91年出碟啦， 哇，91年噶啦， 系啊， 哇，喺90年代头，即系差唔多都系盛世嚟噶嗰阵， 系啊，所以我一路都觉得自己系好幸运嘅，可以喺香港最香港嘅音乐事业最繁荣嘅时候，可以有份参与喺里面， 系啊，讲系由80年代开始已经系一路咁向上，哇，百花齐放， 系啊系啊， 好多唔同嘅歌手，唔同嘅即系所有嘅。唱片公司好多间噶，嗰阵、 啊、 每一间公司都唔会话一两个歌星嘅。 我记得我嗰年咧系60几个新人， 系 系啊，真系60几个，即系有60几只新 碟。即系一年之内出咗60几个新人，啊、因为佢第一次出碟。 系啊系啊， 因为我哋即系咁讲啦，譬如话香港电台嘅10大金曲咁先算，咁我哋计算咧，一年之内出碟嘅先算系新人。 新人系啦、啊啊， 一出过咧已经唔得噶啦。 系啊系啊， 咁、 啊、 话有60几个啊。 系啊，以前好 有冇少少印象讲一啲同期嘅新人出嚟？ 我咪、就是、有郭富城啦、刘小慧啦、张智霖、许秋怡啦，另外仲有好多咩黎明诗啊， 系啊系啊， 有好多嘅、其实当时 每一间公司都有好多个， 系啊系啊， 因为好蓬勃、啊， 百花齐放嗰阵时 嘅 香港， 咁好玩嘅， 系啊。 不过到咗而家咧，呢一班嘅朋友咧，都有时会见下面啊， 系 有啲就譬如郭富城咁啊，成为咗即系哇， 系啊天王偶像， 系啊天王偶像啦吓，即系后来就四大天王之后一路咁样系 系 系应该嘅，咩每一个圈子都系咁嘅， 系啊系啊， 即系影坛系咁啦吓，咁啊乐坛咧原来即系你讲出嚟我都有少少哇唔系啩91年六十几 啊， 唔怪得佢哋嗰阵时我哋啲电台啲同事咧即系同成日咧拗到啲头发都甩晒， 唔知点播啊， 唔知播唔紧要啊。到咗年尾咧，十大金曲咧选嗰啲金银铜奖得3个奖嘅啫， 系啊， 新人得3个奖嘅啫嘛，咁点算咧？60几个拣3个， 我哋嗰年仲怪啊，三个，我讲当时咪3个主要嘅， 系啊， 两个电台啦，一个电视台啦，三个都唔同嘅， 系啦，咁三个都唔同就一，如果系一攞咧，多数都去晒噶啦。 啊，嗰阵都未有新城嘅，应该 未有嘅， 咁啊，即系， 但就系好怪啦，三个台系唔同嘅金唔同嘅金像啦，新人 咁实系噶啦，点会仲点会冇得夹埋噶嘛？因为大家个角度风格都唔同， 系 咪？咁所以。多数都唔同嘅，真 系咩？多数都唔 多数都唔同嘅。 哦，我以为多数都系一样嘅添。哎呀，我真系背啦。 咁啊，唔系嘅。咁有啲真系不过我印象中咧，即系我哋嗰个年代咧，冇呢啲新人奖嘅。 哦， 因为有呢个颁奖典礼咧，全部都系旧人嚟嘅。 系，即系当时唔系咁未有咁多。 系即系，譬如我咁，我都做过新人啦，但系我从来冇攞过新人奖呢啲嘢，因为我已经系。即系卖到卖，即系做咗好耐，然后啲唱片卖咗好多，佢先至发明咗呢啲颁奖典礼，你明唔明啊？ 系， 即系所以全香港都系旧人嚟噶。 当时连 你 我 讲 我 唔记得咗， 颁俾你哋嗰啲就系嗰啲销路嘅奖， 销路 系 唱金唱片啦， 白 金唱片啦， 啊， 其实颁下后来都唔颁啦， 嗯， 因为咧太多嘅啲白金唱片，多得滞， 系啊， 即系佢话，诶，咁白金唱片我八白金喎，咁点？ 系啊，有时一个 artist 就几嘅就白金，即系接近成十只白金嘅，好犀。 咁啊，越整越多，咁啊，不如咧。即系已经开始唔系好太重视， 冇咁重视啦。 咁但系而家嚟讲咧，香港电台咧都继续每年都有即系传统嘅，即系有 支持新人啊嘛。我觉得好好噶， 新人旧人咩人都有嘅。咁啊，即系嗰啲奖项就比较多咗少少。 系 啊，咁就当然就冇诶有一个台咁多啦，百几个奖啦。咁但系 系真系好嘅，好攰啊！睇完， 不过我都好惨啊！嗰个台嗰啲我一个奖都未攞过噶。 哦，系咩？有啲台啲奖其实唔使攞， 每年百几个成，如果几廿年咧就几成千个，我都冇份啊！真系，唉，讲系讲，即系所以我都系一个比较失败嘅歌手嚟， 唔系使攞嗰啲嘅。 好啊，今晚咧，我哋唔系讲奖， 系 我又唔讲啲即系 闲聊一下啫， 唔系我哋唱歌咧， 唱歌 最重要， 冇错， 因为我呢个节目咧，即系十八年来都系咁噶啦， 系啊， 我唔知外边咩。风吹雨打， 我哋继续欣赏我哋自己嘅音乐。 即系出边，如果出边咁打一号风球，我哋唔理嘅。 系， 就算十号， 都唔关我哋事， 唔关我哋事。O K， 啊，曾经都系咁。所以跟住落嚟，不如咁啦， 我哋合唱啊， 系啊，因为点解咧？我哋都曾经喺呢个音乐路上遇上啊， 系啊， 应该互相鼓励。因为当年咧，我睇住一只新歌入嚟，咦，真系好嘢呢只。因为一嚟咧就有啲民歌味咁啦，我觉得。咁我特别留意嘅，咁你同 Anthony 吕 永亮咧合唱咗呢一只歌咧。 不过真系要多谢 Anthony 嘅，揾我合唱呢一只歌。 系啊， 系啊，呢只歌都俾咗我好多嘢嘅，好好感谢 Anthony 嘅。 真系好有鼓励啊，真 系。系啊， 总有你鼓励。啊，李国祥同埋吕永亮原唱。 今日唔系啊，今日同欧瑞强先生。 我系成日都唱呢只歌嘅，仲有咧就系我同伦永亮咧就唱你个版本，我同你又唱伦永亮个版本。 哇，好辛苦啊！ 系百搭嚟，系。 别离夜，像融化了一切，夜雨中他的影子渐逝，在消失的那刻，方知过去这关系。再经不起这风雨冲洗， 别离夜，梦和爱已关闭，夜雨中他将身份代替，为他举起扇子挡开我眼里的泪，瞬息间竟已取走了一切。谁叫我这晚竟会跟你相遇，良心正好枯萎，谁叫我这晚竟会又重遇你，同在情路跌低，笑一声真嘲巧，哭也找到安慰，就像痛苦已再不有关系，热情就算枉费，友情同样美丽，让无尽暖意回归。 也许一生到底，一切超出估计，但是我总会找到你鼓励。热情就算枉费，友情同样美丽，恨愁用歌声代替。未来梦就如世界一切，

走到这世界边端，我俩已是无力前行，跟我一起飞去。 已经是九点就嚟搭半， 系， 梗系想要陪住我哋走啦，仲有两个半钟播，咁快走吓，走就一齐走， 好， 行就一齐行。喺屋企听紧嘅朋友，或者喺归途上边嘅朋友，欢迎你继续加入香港电台第二台二千靓歌再重聚。今日我哋特别嘉宾就系同船，头先一齐陪住你走嘅李国祥 K C， 系 ，thank you， 一阵间。记住啊，快啲翻屋企啊！阿乔话斋啱嘅，因为一号风球啊嘛，而家话唔定即系如果挂大啲波就要走唔切噶嘛，快啲翻屋企啦！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九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反映贫富收入差距的坚尼系数创45年新高。劳工及福利局局长萧伟强话，坚尼系数只计算市民收入，冇计算资产，而大部分长者退休之后冇收入，坚尼系数未必完全反映社会的财政状况，同时要参考其他数字。萧伟强认为，坚尼系数上升幅度放缓，反映政府的福利政策同埋实施最低工资有成效。对于扶贫委员会委员罗志光建议取消薪俸税同个人入息税的标准税率，令收入多的人交多啲税，有效消除贫富差距。萧伟强认为，下届政府可以考虑点样改善税制、福利制度转移、产业多元化等方面，相信多管齐下，情况会改善。天文台晚上7:40发出一号戒备信号。天文台预测苗柏将在星期一晚至到星期二朝早在香港200公里范围内登陆，除非苗柏显著增强或者采取较西的路径移动。预料本港在星期一凌晨时分风势不会显著增强，在日出前发出3号强风信号的机会不大。香港儿科医学会和香港儿科基金的调查发现，近70%受访家长过去6个月在照顾子女时曾经情绪失控，呼吁政府正视学生和家长的精神问题。调查在5至6月以问卷访问1300多名幼稚园和小学生家长。在受访的小学生家长中，近80%表示子女的学业成绩是最主要的压力来源。香港儿科基金主席陈作云促请政府订立全面儿童健康政策，确保有具体时间表，关注学童和家长的精神健康。一名30岁的独居女子前日上昼翻返屯门宝田村单位时，被一名男子强行推入屋强奸，暂时未有人被捕。警方机动部队到屋村一带做问卷调查，搜集资料。警方话，女事主当日朝早11点左右，被一名男子尾随进入屋村大厦，再被男子强行推入单位侵犯。警方话，屋苑闭路电视拍摄到疑犯的容貌，佢年约28至30岁，1.7米高，中等身材，短头发。事发后已经逃离大厦，警方认为涉事屋邨保安有需要加强。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晚上9点，热带风暴苗柏集结在香港东南偏南大约520公里。即是北纬18.1度，东经16.3度附近，预料向偏北方向移动，时速大约20公里，横过南海北部。过去几小时，热带风暴苗柏大致向偏北方向移动，逐渐靠近广东沿岸。 按照现时预测路径，苗柏将在星期一晚至到星期二朝早在香港200公里范围内登陆。本港星期一天气将渐转不稳定，骤雨增多，有狂风雷暴，除非苗柏显著增强或者采取较西的路径移动。预料本港在星期一凌晨时分风势不会显著增强，在日出前发出三号强风信号的机会不大。本港今晚和明日有几阵骤雨，晚间渐转多云，明日稍后骤雨增多，有狂风雷暴，气温介乎28至33度，吹微风。明日稍后转吹清劲西北风，离岸间中吹强风，海面有涌浪。展望星期二初时间中有狂风大骤雨，随后两三日天气仍然不稳定，有骤雨。一号戒备信号和酷热天气警告生效。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We are a family at 94.8 FM。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Radio 2。 如果我揸车之前冇食毒品，就唔会有咁嘅后果。吸食毒品之后揸车，完全集中唔到精神，对眼蒙查查，手脚又唔协调，左右都分唔清。冇晒判断能力，超晒速都唔知道，我根本就控制唔到架车。 毒后驾驶可能系你最后一程。 主流、 另类、 舞台、 文字、 影像、 形体、 媒介、 环保、 文化快讯。 青春热血最终是不是会敌不过消费娱乐的欲望呢？ 本地年轻编舞陈咏业以街舞创造劲度十足的当代舞蹈剧场，大观众走入这个大鱼大肉的时代。 大鱼大肉这日子以前就会听得多一点，现在好像很少会听到。中产都很难形容为大鱼大肉，现在虽然生活都不差，但普遍我见的那个感觉不是那么疏光，因为可能很多担心，咁但係對於大魚大肉呢一個願望係依然喺個心底入面，能夠令大家都唔去反抗任何嘢，就係我俾到一啲好嘅經濟環境嚟，咁大家可能就已經咩都唔記得曬。 陳詠業慨嘆：香港娛樂慾望當道，三位年輕舞者雖然實力強勁，但係單靠熱誠仍然不足以維持生活。 無畏無懼嘅赤子之心，點樣反抗物欲橫流嘅都市？ 我都覺得呢個青春嘅自我係喺香港嚟講，普遍都唔容易維持到好長時間。亞洲人社會都係可能你會諗結婚，揾份 stable 嘅工作，呢個 struggle 其實我都想擺喺入面俾人睇到嘅。所以前半段我睇到一啲隨意啲、年輕啲、搞笑啲、好爛達達嘅，咁但係呢個社會俾咗好多嘢去制找住我哋，我哋慢慢都會變成一個好所謂斯斯正正嘅人咯，就去追求啲大陸大陸嘅嘢。但可能一開始大家都是想很簡單很原始的東西，但是在城市就會給了這種東西我們。 6月24號晚上8點，6月25號下午3點，黃大仙沙田坳道110號地下 CCDC 舞蹈中心。 大魚大肉， 查詢2328-9205。 香港電台文教組製作文化快訊。 No New Year's Day to celebrate. No chocolate covered candy hearts to give away. No first of spring. No song to sing. In fact, here's just. but what it is something true made up of these three words that I must say to you. I just love you. I just call to say how much I care. I just call to say I love you, and I mean it from the bottom of my heart. No sun. 人家都凌晨。香港电台第二台 Abelow 欧瑞强二千靓歌再重聚， 回来二千靓歌再重聚第二个部分，我们一共有八个部分的，有八有六个部分，对不住，三个钟头呢，每半个钟头呢我们就会唱，都好多歌，有时三只，有时四只，甚至有更多添，所以一晚下来呢，我们真是廿几只歌的最少嘅，有时会多啲啦。咁啊，因为现场咧，我哋可以随心所欲嘅。咁尤其今晚同阿 K C 啊，李国祥，李国祥啊，真系头先讲佢系九一年入行， 系啊， 咦，啲减数渣渣地，我话都渣都会知道系几多年，好犀利，真系啊，啲感觉系咪好似你？我好中意嗰只歌咧，嗰只叫《无价》。 系啊，我而家嘅感觉就系啦。 系啊， 系啊。 有啲咩系真系无价？你觉得人生？ 其实我哋身边所有拥有嘅嘢都无价，特别系我哋嘅亲人，因为佢哋都无条件咁爱我哋咧。 系 呢一样嘢真系大过咗，先至会有领会咯。 系啊， 年轻嘅时候都系想要嘅嘢多啲。 哦， 系啊， 咁明噶。即系净系人哋即系俾惯父母俾惯你， 系啊系啊， 即系受惯就未 give 啊，即系 take 嘅啫。 成长咗，我觉得原来付出系一种拥有嘅代表嚟噶。 嗯， 系、啊。 不过好啊，即系有时同 K C 倾偈咧，佢有时近年啦，咁、啊、你好将好多嘅即系心里边以前累积咗嘅经验啊，有啲感受啊，真心感受咧。就同大家分享， 系 啊，呢个系好紧要，因为影响尤其是一啲身边嘅朋友啦、 啊， 下一代啦， 系 咁我觉得真系最重要噶啦，啊，即系生我哋嘅生活其实真系我哋嘅生命， 冇错、 啊。所以今晚可以能够共聚唱歌，已经系一件 好开心嘅事， 好开心嘅事， 庆祝嘅事 系啦。睇下天气，头先提过，因为而家一号风球。一号嘅戒备信号咧，而家悬挂。另外咧，酷热天气警告亦都生效，咁所以小心啦，又热又打风。 嗯， 咁而家嘅气温系29度，而湿度咧系80%。最重要咧就系有一个今晚同埋明日嘅天气预测啦，有几阵嘅骤雨，晚间咧渐转多云，明日稍后咧会有骤雨，会增多。及有狂风雷暴，气温咧听日会介乎28至33度，吹微风，明日稍后转吹清劲嘅西北风，离岸间中吹强风，海面有涌浪啊！唔好出海啦，无端端系真系要噶，我要睇噶，有时去出海钓鱼啊咁样咧，要睇天气就好啲啦。咁既然啲天气咁紧要又打风、啊，搵隻歌嚟吹下先啦， 好啊， 真系唔系吹牛嗰啲， 因为好热啊，真系整阵凉风嚟吹下， 系啊，真系好闷热咧，最紧要咧要大风啲， 系 吹散呢啲闷气， 好， 风的季节嚟啦，原来。 走过背影，我有百感生，记挂那一片景象缤纷。随风轻轻吹到你抱进了我的心，在一息间改变我一生。 出多少热线也没法去计得真，却也不需再惊惧风雨侵。吹呀吹，让这风吹抹干眼眸里冷静的眼泪。吹呀吹，让这风吹哀伤通通带走，本风里是谁。从风沙吹起伤到是季节变更，梦中醒却岁月如飞奔。是否早定下来，你或我又会变心，慨叹怎么会久下总要分。狂风吹得起劲，落日也要被蔽印，泛起一片迷蒙尘埃滚，掠走心里一切美梦，带去那欢欣，带去我的爱，只是独留痕。吹呀吹，让这风吹抹干眼眸里冷清的眼泪。吹呀吹，让这风吹哀伤通通带走，本风里是谁。哀伤通通带走，本风里是谁。 打风你有好处嘅，因为呢啲风可以将哀伤吹散晒， 嗯，同埋将啲闷热都吹散埋， 带走晒佢。呢只歌咧就系、是、当然大家都知道波波群的歌，萧峰姐嘅《风的季节》。我又冇印象，究竟系咪今年第一次有风球咧？都挂过噶啦，系咩？第一次就 应该系第一次， 有冇印象啊？咁我一号风球咧，虽然 系啊系啊， 阿乔你有冇印象啊？ 冇印象， 新闻卖咗， 卖咗啦， 今年第一次啫， 第一次， 系啊系啊， 咁啊即系风的季节开始了啦， 冇错啦。不过香港系福地嚟嘅， 系啊，有啊，一定有打下风嘅， 但系永远都唔会吹得好伤害到香港。 系啦，咁啊，因为地方细咧，就中嘅机会细。 但系以前细个咧，我觉得中得多啲嘅啫， 唔知点解咯？ 近年啲成日都转弯走，我觉得好幸运啊， 好幸运嘅，即系明明我系准备打大风，你点知又转一个急转弯？ 哇！十号风球都可以静到咧，出街睇戏。 其实我系感激咧，有啲即系譬如中国大陆所有嘅沿岸嘅地区咧， 系 成日都接收晒我哋。 系啊，我觉得其实 因为佢实中啊嘛，实中个你因为太大啊嘛， 系啊， 咁啊即系一吹歪咗香，一唔中香港就中佢哋。 系啊， 差唔多一定要接收。 感恩帮我哋接收咗嗰啲伤害， 多谢多谢， 多谢晒。 唔好意思，唔好意思。咁啊风的季节咧系一首即系当年好重要嘅歌。因为如果唔系有梅艳芳，就唔会 系啊 变成后来嘅梅艳芳噃，唔出奇噶。即系所以可能佢都会即系赢啊，或者系佢慢慢会喺乐坛即系出现啦。 系 咁，但系就未个历程肯定就唔同啦。所以呢啲都 冇错。我觉得成件事都系安排好嘅。 系啊，即系系安排好噶。咁佢系唱小凤姐嘅呢一首歌参加新秀歌唱大赛， 系 一炮而红，真系一炮而红啊！一日之后就已经即刻红咗。 哇，红得好犀利嗰阵时， 系啊，好快嘅。因为佢系第一届啊嘛， 嗯， 以前未试过即系举办呢一个新秀，咁啊你好成功啦，咁同埋出咗即系一个咁好嘅冠军啊，咁啊 出咗个咁好嘅歌手啊，应该都系香港啦，我哋嘅福气嚟嘅， 系啦，咁啊即时咧就唱两唱咧就变咗佢自己嘅风格啦， 系啊， 脱离咗小凤姐。 其实你点解我今日拣咧，就是、因为我其实一路都冇机会唱呢啲歌，未有机会试过啊，我 梗系啦，你譬如冇理由啊，你李国祥咁人哋请你演唱，你走去唱风格位置，几搞笑， 拣咗。好多舊嘅歌咧，我覺得可以愛嚟同大家分享一下，因為好多歌咧，我今日揀咧都係女仔歌為主嘅， 咁我觉得平时冇乜机会呢，我觉得借住呢 咁，但係你都开咗个人演唱会嗰陣，你唱啲咩歌啊？你唔好理由淨係唱晒自己嘅歌㗎。 我唔係都有唱人哋嘅歌，但呢啲好旧，因为我今日连小凤姐嘅歌埋嗰啲歌我都揀埋。我觉得。 有啲旧，有啲可能有梅艳芳，有黎明啊，有啲旧啲嘅。 冇啊，男嘅就淨係得頭先第一隻Alan 嘅相识非偶然啫。其余我全部都揀晒女士嘅歌。 嗯，好啊，唱好女士㗎嘛。 冇，係啦。 跟住会好多女士 fans 就哇好啊李国祥。 希望俾大家听下男，即係一啲男性化嘅声音去唱女仔嘅歌个感觉。希望大家会喜欢。 係啦。今晚呢就即係我哋头先唱完总有你鼓励啦。即係呢个歌其实挺得意嘅。两个男人喺路上遇见大家都即係失恋。 互相支持同鼓励都係好好嘅。 係啦，互相支持鼓励，但係呢就真係两个男人不如咁啦。搵返啲女声啦。 係 呀。将我哋今晚嘅歌唱气氛嗰啲音符嘅性别呢拉返匀。 拉返匀啲好。 大家都好期待嘅，每一次都会expecting。即是其预期啦 ,Vince 我听亲都期待啊 ,Vince 唱歌。 是啊。不如今日早出啲啦，唔好咁懒啊。 喔 喔 ,OK。 咦怕丑啊 ,Vince。 是啊。如果你睇到佢面红呢，就证实即係呢个世界还有面红的人。 我真係好珍惜嘅。比较顺啫。 喔你晒太阳啫吓今日。 送俾大家一首叫做爱上你是我一生的错啊。 再好，谁又愿放弃你的爱？天知道，我此刻仍像当年未变改。毕竟曾在昨天共接受过一点无缘分的爱，为何是我，缘何是你，迷路曾经走过。难道爱和关心交出通通是错？无论我强笑或泪流，全是没法说罪的错，遗下了愁与泪，请如茫然的我，我这人心爱你，无奈。想你骗我许多，留下伤痕，剩下痛楚。突然离别那刻，让你更恨我，收起言辞地经过。别离是错，回头是错，留下前都走过。是错，无论我强笑或泪流，全是没法说罪的错，遗下了愁与泪，剩余茫然的我，我这样深爱你。其实欠你已尽奉还，谁愿令你这人憎我，遗下了痴与泪，剩余茫然的我，我这人深爱你，无奈你未明白我，我这人深爱你，无奈你不明白。 爱上你是我一生的错。 是啊， 这歌名有一阵呢是好兴好长的歌名。 好长 的。这一只可能都是 第七名到的。 都九个字啊。 是啦、啊、都九个字都第七名到的。 是 啦、 啊、未够十个字。 啊边个那只犀利啲。 十七 个字嘛边个那只。即系攞嚟搞嘅，我覺得咁成日都唔記得個歌名，淨係話俾人聽我唱咩歌。咁你話喺搞咗成三分鐘都未講完，如果真係講得唔正，又要重新 NG 過，即係搞到嗰啲音樂主持咧，真係好煩， 會吃力㗎， 好吃力。我哋做 MC 咧就只怕呢啲啊！哇，咁搞法啊！不過咁講起歌詞咧，我琴晚去睇下林敏聰嘅演唱會，啊、老友真係幾廿年啊！咁啊，佢嘅作品就多到不得了啦。 系啊， 咁啊，仲要大家都知嘅，有啲歌咧就同佢形象好唔啱。咦、哎、吓，唔系啩？即系比较后生啲嗰啲吓，竟然系佢写，即系阿乔嗱，你睇即系林敏聪嘅形象系点啊？梗系搞笑啦， 搞笑， 即系100% 搞笑啦。 系 咁、啊，但系咧有啲好浪漫嘅歌咧，系出自佢嘅手。 系 佢个人咧，原来系好浪漫嘅。 佢喺里面 啊，佢话吓，即咁，但系系嘅，其实即系一位少见嘅才子 吓、啊， 即系鬼才嗰啲。 系 呢一首系写俾谭咏麟嘅，大家都一定好熟悉嘅林敏聪作品。 陨石旁的天际是我的家园，漆黑的天际是我的根源，生存只因可为你生。谁在路上如无意的想结识我，在我身边依靠在我身旁，谁在路上燃亮着我心火，听无限温暖在我的心窝结果，闭上眼似是昨日，你的心紧靠着我，让我的热爱奔流，让我全部拥有，陪伴我到永久，陪伴我信爱可永久到白头。陨石旁的天际是我的家园，漆黑的天际是我的根源，生存只因可为你生。昨日用和暖呼吸温暖我，但我呼吸声不再属于我。谁在落日凝望着我，拥抱我，让晚风吹过，让我的手抚摸。闭上眼似是昨日，你的心紧靠着我，让我的热爱奔流，让我全部拥有，陪伴我到永久，陪伴我信爱可永久到白头。 陨石旁的天际是我的家园，漆黑的天际是我的根源，生存只因可为你生。一首《爱的根源》，林敏聪系仲有写咗《雾之恋》，仲有写咗好多首。 即系 Alan 好似有几只好重点嘅歌 曲， 系 《 情深意着迷》又系，唔系仲有一只最重要嘅，唔系，仲有一只就系《五轮真功》嗰首 啊， 《忘不了》， 忘不了你， 系啦，好多噶啊，好多阿聪，原来佢唱歌都好好听，佢自己唱嘅，琴日新闻后再见。 北纬18.2度，东经16.3度附近，预料向偏北方向移动，时速大约20公里，横过南海北部。本港今晚同听日有几阵骤雨，晚间渐转多云，听日稍后骤雨增多，有狂风雷暴，气温介乎28至33度，吹微风，听日稍后转吹清劲西北风。离岸间中吹强风，海面有涌浪。展望星期二初时间中有狂风大骤雨，随后两三日天气仍然不稳定，有骤雨。一号戒备信号同埋酷热天气警告生效。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We are a family。94.8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Radio 2。 哎呀，点解部lift停咗噶？好惊啊！ 唔使惊，保持镇定，快啲揿警钟，叫管理员搵维修升降机公司先啦。 我赶时间啊！你不如试下掹开 lift 门俾我出去啊！ 千祈唔好试啊！如果部 lift 突然行翻，就好危险噶啦。都系等合资格嘅整 lift 技工嚟跟足安全程序做啦。 咁我哋等一阵啦，都系安全至紧要。 想知多啲，上机电工程处网页睇下。 There is sadness in your eyes. I don't wanna say goodbye to you. Love is one big illusion as you try to forget. But there is something left in my head. You're the one who set it up.Now you're the one to make it stop. I'm the one who's feeling lost right now. Now you want me to forget every little thing you said. But there is something left in my head. 由而家到凌晨，香港电台第二台。Albert Lau 欧瑞强，二千靓歌再重聚。 翻嚟二千靓歌再重聚第二个小时10:07嘅时间，我系欧瑞强。我哋有阿乔 on keyboard 同埋 on piano 嘅 Vince 荣斯，头先已经开始同我哋唱歌啦。今晚都会开心啊，因为我哋嘅嘉宾系李国祥嘅 K C， 都系。大家一起成长啦，差唔多 系啊， 系咪？虽然我系睇住你成长先，即系我早少少啊，咁但系 少少嘅啫，真系。 都唔少嘅。 唔係，我睇住你哋咁就令到我哋嗰陣時啲後生嘅時候啲衝動啊嘛。 啱啱係咯，即係爭一個 generation 到啦。咁即係我哋出唱片，你哋應該就係讀緊 讀緊書賣緊你哋咯，係 啦，係啦，啱啱係，所以大家有關聯嘅。 係 幾好，即係等於我細個話喺許冠傑喎，話中意嚇唔係話同我一間唱片公司，唔係話同我一齊玩，即係你明唔明啊？即係哇，嗰啲歌即係淨係。即系好想学啦，咁啊，一嚟啊睇电视啊，听佢啲唱片， 同埋陪住我哋成长嘅歌咧，系好深入咗我哋。 好紧要，好紧要嘅，即系等于一个小朋友， 系 佢最初童年嘅时候咧，吓有啲遭遇啊，或者系佢经历过啊，咁啊成长咗之后咧，原来即系所有嘅心理学家都觉得系好重要，即系童年嗰个 童年对人系绝对重要嘅， 系啦，咁所以。如果大家真係可能而家聽緊又有童年㗎喎，有啲比較年青嘅小伙子啊年青人啊青少年啊好似我哋以前咁啫嘛。 係啊， 一樣可以聽舊歌㗎，不過請各位唔好介意話呢啲歌呢唔係我哋嗰個年代，其實呢我嗰個年代都係聽一啲我成日聽五六十年代嗰啲歌嘅，即 係 其實唔關我哋事， 同年代係冇關嘅， 冇關啊！但係嗰個就真係哇，真係咁好聽嘅呢啲咁啊，於是乎就迷上咗，即係聽好多舊歌，咁啊，所以到而家咧都會識好多嗰啲五六十年代嗰啲歌就係咁解。咁啊，講一講咧，今日要天氣啦，不斷每半個小時都要報一報，因為一號嘅戒備信號啦，而家係懸掛。另外酷熱天氣警告咧，亦都係生效嘅。而家咧係29度，濕度81%，咁啊，今晚同埋明日咧都会有几阵骤雨嘅，啊，咁啊小心啦，咁啊明日咧仲会骤雨增多，同埋咧有几阵狂风雷暴添。天气唔好唔紧要嘅，心情安定啲 ，peaceful 啲， 冇错， 听下靓歌，三个小时轻松啲，因为我哋要迎接未来嘅一个星期， 系 啊，无论系翻工翻学嘅，甚至有啲考紧试， 俾音乐充下电先。 系啊，我哋今日嘅特别嘉宾。李国祥 Casey， 来吧伴我飞，不休不睡去飞，来尽力忘记，两脚降落何地，若记忆凭据到某一天告吹，回望即使太蠢，都相信我做得对。原来风雪可以使我健壮，使我坚强。假使敢梦遇上，假使天真地唱，我也会笑容漂亮。原来岁月太长，可以丰富，可以荒凉，能忘掉结果，未能忘记遇上。不需去飞，来尽力忘记，两脚降落何地，若记忆凭据到某一天告吹，回望即使太蠢，都相信我做得对。原来风雪可以使我坚壮，使我坚强。假使敢梦遇上，假使天真地唱，我也会笑容漂亮。原来岁月太长，可以丰富，可以荒凉，能忘掉结果，未能忘记遇上。 长路若太短，花火生命更短，双手可触及你，有眼泪仍是暖。 呢一歌咧就叫做花花，本来系女仔歌，不过而家好啱你，好啱 梁咏琪， 系啊，好啱你唱，好舒服。梁咏琪嘅一只歌啦，叫做《花火》。 系 阿边时有冇花火或者火花都得，暂时未有吓，要搞紧啲嗰啲器材、 啲技術嘅嘢。 啊，因為直播咧就好麻煩嘅，即係例如一個演唱會啦。你有冇睇過演唱會啲人咁走嚟走去咯？ 係啊， 成日都係咁。 係啊，係啊， 係嘛？咁啊，即係會有故障嘅。咁啊，有時都預計唔到。咁啊，都唔想。不過咧，就要考一下即係應變嘅能力啦。 係 啊，點樣即係如果有機器故障咁點咧咁？咁都會見到好多，以前我都見過好多嗰啲歌手停咗個麥冇咗聲啊，咁點咧嚇？好似好尷尬咁啊！大聲嗌又唔 係， 唔唱又唔係，企喺度唔知做乜， 嗌到冇聲就慘啦，係啊，真 係啊！除非佢係巴佛洛提咁 OK 嘅， 啊係，咁就係 唔使麥都得。好啦，而家咧即係花火變成有火花啦， 係 啊得啦，即係嗰啲電器嚟嚟嚟嚟，我見到呢度火花頭先咧就焊接咗啦， 啊搞掂， 有翻聲啦 ，Vince 係咪？你哋聽到我講嘢，咁啊，既然有火花咧，就要彈出一啲有火花嘅歌曲啦吧。 好啊，咁啊，呢首係一首講戰火嘅歌曲嚟。 嚇、啊，咁誇張，好少有嘅喎、啊，我哋廣東歌。 其實係講呢個呢、這個羅密歐與朱麗葉嘅愛情故事，咁、但系咧就 发生嘅地点唔系 系沙拉热窝嘅。 哦， 头先咪讲个歌名好长嘅，呢首嘅歌名都唔短嘅， 读嚟听啊。 沙拉热窝的罗密欧与朱丽叶。 哦， 有几多个字啊？一二三， 多过头先嗰个啦。 七八九十，十二个。 系啦，呢个应该都第三、第四名。不过喺沙拉热窝，当然都会有一啲悲壮嘅爱情故事。罗密欧与朱丽叶竟然可以喺嗰度出现。 时代青春小情人，眼睛多么闪又亮，像晴天留住夏天，每到艳阳笑一笑得闪亮。男士是个高高青年人，女的娇小比月亮，二人都承诺在心，每日共行，总有战火漫长。中国有信仰，混乱大地上，战斗要把各样民族划开。他跟他始终从没更改立场，永远共勇敢的理想，唱这歌，恋情怀做依靠。沿途甜和酸仍然互相坚强，暖从无要分宗教，无民族争拗，常宁愿一生至死都与你暖情怀做依靠。沿途甜和酸仍然互相坚强，暖从无要分宗教，从无惧枪炮，常宁愿一生至死都与你暖。战火封锁危城，也盖掩星星月亮没阳光，为共和险拼命地逃，盼再见到艳阳。无奈在战火中小情人，纵唱双双倒地伤势前他，仍是让他躺在怀，还被去找艳阳。中国有信仰，混乱大地上，战斗要把各样民族划开。他跟他始终 从没更改立场，永远共勇敢的理想，将这个恋情怀做依靠，沿途甜或酸仍然互相紧扣，恋从无要分宗教，无民族争拗，常宁愿一生至死都与你恋情怀做依靠，沿途甜或酸仍然互相紧扣，恋从无要分宗教，从无惧枪炮，常宁愿一生至死都与你恋。是对青春好情人，某天相依倒地相共离开，沉重万千荒谬立场，我像听见风再哼出这首歌，恋情怀做依靠，沿途甜或酸仍然互相紧扣，恋从无要分宗教，无民族争拗，常宁愿一生至死都与你恋情怀做依靠，沿途甜或酸仍然互相紧扣，恋从无要分宗教，从无惧粗跑，常宁愿一生至死都与你恋。 沙拉熱窩我冇去過， 我都未去過， 係啊，歐洲嚟嘅，即係波斯尼亞， 係波斯尼亞。 點解佢會有打仗咧？邊時知唔知？因為當時以前係波斯尼亞係南斯拉夫塞維嗰啲分，即係打造分拆出嚟係分裂，咁啊大家互相即係 內戰。 內戰係啦，咁啊而家分咗做即係塞爾維亞、波斯尼亞、克山共和國，即係都老分。咁啊即係其實都係南斯拉夫嚟嘅以前嚇。不過而家逢係有戰火都好複雜， 好複雜麻煩啊。 係即係坦白講，而家你攞開電視咧，你真係打到亂曬龍咧，你真係唔知咩派，一陣間順利派，一陣間咩派，一陣間咩國，一陣間又親政府，有啲啊反叛軍。其實真係都永遠都喺度戰爭緊。 但係永遠傷害受傷害嘅都係啲平民百姓。 真的很慘，打仗即是你現在看回任何的第二戰的歷史、即是歐洲也好，日本侵華也好，太悲慘，真的不可以， 真是悲慘，用悲慘， 所有的戰爭越少越好、應該要付出任何代價去停止戰爭，停止它，沒錯。頭先你講都係我諗有感而發啦，雖然有浪漫，但係係悲情嘅，悲情戲啊，應該都係咯，我睇到你個樣啫，我覺得 皺曬眉頭咧。 咁啊，逢係呢啲都係即係説不清啊，交代唔會話好似一加一等於二咁。咁所以跟住呢隻歌咧，我想唱就點唱啦。好多人都好鍾意阿 Lam 嘅呢一首《似夢迷離》。 情痴总有缺陷，情深总要别离，天意外弄人，谁人可退避？时光几次错流，人海几次传奇，聚了又分，爱情似梦迷离。如果可以抉择，能否一切暂停，将我这份情来重新鉴定，谁迫使我冷漠，谁勾起我共鸣，没法望清这是这份浓情，面对去或留，彷徨怎决定，为何热恋不应该爱慕的你，曾也尽 努力，求共你一起，无奈这风雨难逃避，流干所有眼泪，来演一刹传奇，在岁月中爱情继续流离。 咁啊啱噶啦，啊只歌叫做《似梦迷离》啊嘛，嗱咧咁嘅只歌嚟，一只真系好有气氛嘅呢个， 系 呢一首歌好有画面啊， 系啊，其实好多旧歌都系学嗰啲画面， 系啊，等个导，如果系拍咧，等个导演即系可以话用尽所有啲蒙太奇啊，所有咩啲技巧用晒都得噶啦， 嗯， 因为只歌叫《似梦迷离》，嗰个歌词都系写得好有呢啲感觉， 系。 好啦，今日多谢今日一路不断有喺我哋嘅 Facebook 平台啦 ，email 啊等等，一路同我哋沟通嘅，好多都有啲咩余情未了啊，嗰啲唔使讲嘅，咁啊稍后当然会唱啦。 好啊 ，Casey 嚟咗，咁就仲有好多其他歌添嘅，咁我哋慢慢欣赏，慢慢去消化啊，咁等阿 Casey 咧可以唱一啲佢自己嘅歌之余咧。亦都唱一啲平时自己 冇乜机会唱嘅歌，系开心下喺度。 系啦，其实都几得意嘅嗰啲歌吓，即系 你 未唱过，从来未公开唱，但系你唔会唔练噶嘛？因为平时做演唱会啊，就算你表演到， 因为啱啱咧阿敏儿送咗个卡拉 OK 俾我啊，佢有好多乜嘢歌都入晒喺里面，所以我就有机会平时喺出边唔会唱嘅歌都有机会唱咯。 哦， 所以就。好好玩啊！借个机会 哦，不过小心喎、啊，嗰啲如果你睇嗰啲牌子啊，喺边度卖嗰啲，唔好 合法嘅，系合法 就得啦，系 合法就得 啦，系啦，最重要就系呢一点，因为出边好多都系好多嘅，几万只嗰啲咧， 系，我冇咁多，个正式嗰啲冇咁多嘅， 系啊， 反而少咗。 咁啊好嘅，其實卡拉 OK 咧，好嘅地方就真係好方便，亦都令到好多歌曲咧，即係等人哋不斷咁樣可以重温。 係啊，可以重温其實。 最重要就係自己可以參與唱，以前我哋嗰個年代係冇機會。 係啊， 絕對冇機會，好難得 先有機會，好難得先可以唱到人哋。 即係你唱粵曲咧，有啲有錢人而家佢都會請隊樂隊。 請隊係。 但系唱流行曲冇人咁做噶嘛，亦都请唔到噶嘛，唔知请到乐队翻屋企弹咩？ 但好似你咁叻就得咯，识弹好多， 自己弹吉他咯， 系啊， 所以要学吉他就系咁解咯嘛，系咩？ 系啊，我唔识啊。 就算 Vince 弹钢琴，佢都可以自弹自唱， 系咯、啊， 佢都唔够，佢都唔够我幸福。 系 点解？你知唔知？ 嗯， 佢去露营点带个钢琴啊？ 啊，系、啊。 系咩？ 系啊，我就仲系读书咧，同埋哥哥弹吉他咧，好鬼有型噶个。 系啦，咁同埋咧，真系我觉得悭好多钱，因为钢琴好鬼贵。喂，快啲弹嗰个贵钢琴嚟，俾阿 Casey 唱一首歌，就叫做《明知故犯》。系啦，个钢琴咁贵，你都买嘅，真系明知故犯啊！呢、這个唔好制啊！嗱，真系千祈啊！呢个钢琴真系靓到绝，但系真系大家唔好制，百几万好嘥钱，我觉得。 为何要落泪？落泪仍要一个面对，无谓的负累，怎么不忍失去？其实我不怪谁，在你掌心里，偏偏我要孤单寄居。为何要恐惧？寂寞时欠一个伴侣，甜蜜中受罪，怎么讲都不对。无论你想爱谁，在你掌握里，我热情随时在手里。谁也知夜夜与他那爱情，可惜我瞎了眼睛，真相那些说明，而我却哼不出半声。谁也知夜夜与他那爱情，甘心去做你报警，得到你的爱情，还要再得到你任性。谁也知夜夜与他那爱情，当中去做我背景，跟你的爱情还要半生。谁也知夜夜与他那爱情，甘心去做你报警，得到你的爱情，还要再得到你任性。一切原是注定，因你跟我都任性。 许美静的歌叫做《明知故犯》，眨下眼就过了一半了，即是说时间已经到了十点半，还有一个半小时，二千靓歌再重聚，继续跟我们沟通。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十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一名30岁独居女子前日上午回屯门宝田村单位时，被一名男子强行推入屋强奸，暂时未有人被捕。警方机动部队到屋村一带做问卷调查，搜集资料。警方话，女事主当日朝早11点左右，被一名男子尾随进入屋村大厦，再被男子强行推入单位侵犯。警方话，屋苑闭路电视拍摄到疑犯容貌，佢年约28至30岁，1.7米高，中等身材，短头发。事发后已经逃离大厦，警方认为涉事屋村保安有需要加强。环境局局长黄锦星话，俗称四电一脑嘅废电器电子产品生产者责任计划将会在今个月19号开始接受牌照申请，听取业界和立法会议员意见之后，牌照生效日期将延至明年年底。另外，黄锦星说，目前商用车辆包括巴士和重型货车所排放的污染物占整体比例高，政府已经提高诱因吸引市民购买电动商用车，减少本港的碳排放水平。英国保守党丧失在国会控制权，首相文翠珊寻求与北爱尔兰民主统一党合作。国防大臣房应伦表示，与对方的合作仅限于重大议题，好似经济和保安方面，不代表保守党在所有问题都认同北爱民主统一党。该党领袖科士打估计在星期二与首相文翠珊举行会谈。另外，爱尔兰总理肯尼与文翠珊通电话，对保守党和北爱民主统一党合作表示忧虑。肯尼的发言人说，肯尼警告对方拉拢北爱民主统一党，不能危及北爱和平协议。 美军一架鱼鹰运输机在鹿儿岛伊美群岛海域上空飞行时发生紧急情况，迫降伊美大岛的伊美机场，无人受伤。事发昨晚，日本防卫省话呢架鱼鹰运输机隶属美军普天间机场，当时正进行常规训练。美军话迫降是预防性质，避免事故，机身并冇受损，已经派员前往检查同埋修理。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表示有热带气旋在香港大约800公里内，可能影响本港。晚上10点，热带风暴苗柏集结在香港东南偏南，大约510公里，即是在北纬 18.2 度、东经 16.3 度附近，预料向偏北方向移动，时速大约20公里，横过南海北部。本港今晚同听日有几阵骤雨，晚间渐转多云。听日稍后骤雨增多，有狂风雷暴，气温介乎28至33度，吹微风。听日稍后转吹清劲西北风，离岸间中吹强风，海面有涌浪。展望星期二初时间中有狂风大骤雨，随后两三日天气仍然不稳定，有骤雨。一号戒备信号同酷热天气警告生效，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We are a family at 94.8 FM FM94.8 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Radio 2， 香港特别行政区20岁啦，梗系要全城庆祝啦！一齐嚟参加各式各样丰富嘅活动，包括体育活动、文化表演、世界级展览，同埋各区庆祝活动，分享回归20周年嘅喜悦。想知多啲，上 hksar20.gov.hk 睇下啦。 主流、 另类、 舞台、 文字、 影像、 形体、 媒介、 环保、 文化快讯。 人嘅声音千变万化，唔同嘅唱腔会撞出不一样嘅火花。 2009年，无伴奏音乐组合 Sense Acapella 成军，背后有段故。 先听监制洪思恒讲讲啊。 我哋本身咧，成班人其实系歌剧合唱团嗰度认识，咁因为后来其中一啲组员就突然之间就觉得啊，因为嗰时开始又兴 Acapella， 同唱歌剧好唔同嘅一个表演形式，咁就提议啊，不如一齐去唱啦咁样。 再试人声脱胎自佢哋旧年一个社区同埋学校巡回嘅节目。 今次走入劇場，仲會唱出多首粵語同普通話流行曲。 我哋嘅選歌咧，都係根據翻之前我哋初試人聲嘅一啲諗法，因為嗰時我哋始終要係去做學校嘅巡演，咁所以我哋又揀一啲咧學生都會喜歡嘅，即係譬如話有紅豆啦，又或者係陪著你走。都是一些耳熟能详的歌曲来的。 虽然不用乐器，只用人声，但是这个演出会加入特别元素，令大家有得听又有得玩。 我们宣传刚刚都叫它做无伴奏音乐互动剧场，就是希望大家都可以投入一起去玩的。那是什么东西？我恐怕我们要卖个关子先。可以透露的就是都是跟声音和音乐是有关的一些互动来的。 6月23日和24日晚上8点，6月24日下午3点，艺穗会地下剧场 无伴奏音乐互动剧场再次人声。 查询25217251。 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文化快讯。Share all 由而家到凌晨，香港电台第二台 Albert Lau 欧瑞强二千靓歌再重聚， 翻嚟二千靓歌再重聚，十点三十八分嘅时间，提醒大家啦，一号戒备信号生效，即系话一号风球酷热天气警告都生效，咁啊，请大家留意啲啊，唔系一间好容易焗伤风。一冷一热，尤其是在外面好冻的冷气嗰啲餐厅或者公众的地方，突然间一行出街，哇！又翻去，真系会 真系好容易感亲啊！ 太容易啦，咁因为我哋都经常大家都好勤力做嘢噶嘛，好疲累啊，身心就未必一定突然间即系永远都有咁有抵抗力。 系啊，身体一弱咗，一冷一热就好容易着凉噶啦。 系啦，好，咁啊，请大家保重身体之余呢，今晚就有三个小时，虽然过咗一半，咁但係都到十二点呢，我哋都会有啲抒情嘅歌曲，一起成长嘅歌，同埋歌曲里面呢唔係淨係一啲令人松弛肌肉嘅，而係令到脑呢即係都会諗返好多回忆。 回忆 呢个好重要嘅。 嗯， 即係我鍾意怀下旧，点解呢？其实并不表示话想当年咁简单，而係你唔怀旧呢唔会向到前。 同埋我觉得怀旧嘅时候呢，我哋年轻嘅时候嗰种心情会出返嚟，所以我觉得係会有令人年轻嘅感觉㗎。 一来係啦，二来所有嘢其实脑嘅分泌控制㗎咋嘛，你开唔开心 係啦， 即 係 有时啲人啊，你咁样就会开心啲，佢分泌一啲乜 安多芬嗰啲 最 hit 㗎啦呢个。咁其实听歌如果你听得冧嘅，即係话所谓有共鸣嘅。哇！主要成個人即係正所謂有啲人聽到咧， 投咗入去， 投入去，投入到點咧？起雞皮，咁啊正啦， 正係 咁啊！即係之前即係個反應係由體內出嚟，唔係喺外邊涼冷氣，而喺裏邊咧抒發出嚟。今晚我啲歌可能會有幾首中嘅都未定， 係 啊 ，Vinci 係會噶啊，佢嘅聲音咧好容易令人會 冇錯 咁樣嘅。啱做完演唱會啲人都係啊，即係正到即係。一蚊飞过都会听到， 好系啊，好仔细， 因为佢正在唱歌，再示范一次嚟。 拣嚟呢首张惠妹嘅《记得》。 哦，我记得。 谁还记得是谁先说永远的爱我？以前的一句话是我们以后的伤口，过了太久没人记得当初那声温柔。我和你手牵手说要一起就到最后，我们都忘了这条路走了多久，心中是清楚的，有一天有一天都会停的，让时间说真话，虽然我也害怕在天黑了以后我们都不知道会不会有以后。谁还记得是谁先说永远的爱我？以前的一句话是我们以后的伤口，过了太久没人记得当初那声温柔。我和你手牵手说要一起走到最后， 却没办法换回酒，两颗心都迷惑，怎么说怎么说都没有救。亲爱的，为什么？也许你也不懂。两个相爱的人，等着对方先说想分开的理由。谁还记得爱情开始变化的时候？我和你的眼中看见了不同的天空，走得太远，终于走到分岔路的路口。是不是你和我要有两个相反的梦？谁还记得是谁先说永远的爱我？以前的一句话是我们以后的伤口，过了太久没人记得当初那些温柔。我和你手牵手，说要一起走到最一起走到最后。 歌名叫做记得，你记唔记得嘅？你第一次嚟二千岭歌再重聚嗰日啊？ 哇，都 记唔记得噶？ 都记得啲啦， 有啲咩感觉啊？当其时 好惊嘅，好惊嘅， 惊噶。 其实我头两个月都好惊嘅。 点样惊法咧？即系我又唔见，我唔见， 因 为觉 得呢个系 live 嚟噶， 系弹错咗， 系啦，一弹错咗就已经系冇得翻转头。 系噶，live 就有呢一个刺激， 仲要留一年添。 系我哋嘅今晚啊 ，Casey 啊，李国祥，我哋嘅所有嘅感觉，所有嘅歌， 系 摆一年喺香港电台嘅重温网站， 系 咁啊，中意几时听，听几多次，重复几多次 都可以， 都随便。 嗯， 咁啊，但系眨下眼天时几多年啊？ 应该过咗七年啦。 哇！喺你你啊，即系。 看住佢大 个 女， 系啊，最宝贵嗰啲青春少女年代，奉献咗 俾二千 靓 哥， 再 做最顶嘅。 不过咧 ，live 又有个好处嘅，即系虽然系惊咧， 训练 哦，好犀利，好犀利。因为如果你唔经历，即系唔做个真系 live 嘅洗礼咧，你始终都会惊嘅。 系啊， 一定嘅会，因为我哋以前咧就真系因为冇得拣，冇得。未出唱片，冇得咪嘴。 系， 虽然我嗰个年代好兴咪嘴嘅， 系咩？ 所以系啊，嗰啲国语歌星，如果有唱片嘅，不如你台湾 嗰啲 嗰啲 就系、 是。咁我哋全香港唯一一个电视，即系最激烈，即系最紧张嘅一个平台咧，就系欢乐今宵。 系， 即系冇劲歌金曲嗰啲嘢。 系啊， 冇嘅，乜都冇，净系得欢乐今宵。欢乐今宵咧就系乜都有噶嘛 ，variety show 嚟， 系 综合性节目， 合家欢嘅时间。 一定有人唱歌嘅， 系 即系如果冇人唱歌就不成欢乐今宵， 冇错， 就唔止一个嘅， 系 每晚咧起码都几个，有国语有英文，即系乜嘢款都有， 系 咁咧，所以有唱片嗰啲咧就咪嘴， 嗰个年代就冇机会经历啦， 我就冇唱片噶嘛，嗰阵我系 就唱 live， 我系半职业啊，即系或者甚至你当我业余啦，但一定唱 live 嘅，仲要咧 live 唔紧要，你冇乜。俾你练啊！你谂下古家辉大乐队边度得闲咁多时间同你个小朋友去夹咩？咁啊，佢诶有冇套谱啊？得啦，写咗套谱，得啦，嚟一次，都有得练嘅。咁啊，但系有时咧就因为 真係唔夠時間排。 嗯嗯， 因為一個節目都幾個鐘喎，每日喎， 係 咁你變咗成日都會 overrun 嘅，即係排。哎呀，殺到嚟，殺到嚟啦！哎呀，算啦算啦，唔使排啦，出啦出啦咁啊，咁嘅啫。 好刺激喎、 啊！好刺激嘅啫，即係差唔多驚到你唔識驚。 哈哈哈！ 咁你磨得幾磨嘅時候咧，你就乜都唔 就乜都唔驚， 乜都唔驚。你要有排，唉、哎，真係真係好咯。而家排過咗之後，係咪？ 但唔係個個都有咁嘅福氣添啊！其實我覺得呢啲訓練係，我覺得天俾嘅。 但係如果唔得就死咗噶啦，死咗之後就冇機會噶啦。 係、 真係， 所以自己平時要努力啲咯。個個人都 唔係以前係咁，即係以前係緊張啲嘅、即係由細個已經知道原來要緊張， 係 即係考試唔合格咧就麻煩，都仲有得重讀。 係 呢啲冇得重讀， 呢啲冇得 NG 啊！ 即係你入唔到甩咗咁點咧？即係我其實而家諗翻轉頭都幾驚。 嗯， 好彩，真係好好彩嘅，即係未試過呢咁嘅，真係會噶嘛？大歌星都試過噶啦，呢個台，咦？可唔可以再嚟啊？吓唔出奇喎，真係真係唔出奇喎。咁、你或者夹冇夹呢嗰个 key 原来唔啱啊。或者大家即係到时突然间唔记得即係唔知点样入啊。 嗯， 唔可能嘅基本上。咁所以而家就比较少话冇得排㗎啦。而家一定一定排到你排到你即係驚为止嗰啲先。啱嘅。咁所以即係以前呢就真係係咁样成长啦。係回顾返即係好事嚟嘅。你有隻歌叫《只得一次》咁啱嘅， 我揀呢隻歌系呢隻系，我觉得系其实同朋友有关嘅， 系啊， 系啊，我觉得即系好多时，大家都会可能净系挂咗拍拖啊，其实我哋身边有好多好嘅朋友啊，我哋其实都应该好好咁样珍惜咯。好多时咧，好多人因为啲小误会而可能少咗去表达啊，咁就大家互相比较冷待咗对方。明明一啲好好嘅，因为其实我觉得朋友咧，除咗亲人之外咧，系可以陪伴我哋一生一世嘅关键人物嚟嘅。我觉得呢啲都系。 当然啦， 系啊， 冇朋友都唔成一个完整嘅人生。 冇错， 只得一次。 歌曲再次记起，奔波中生活或太腻，谁愿花光全部心机，为求刹那的欢喜。他跟他可会再记起，彼此相识就是趣味。名利抛开，曾无私献技，原来这是谁的福气。偏爱面子，总不肯开口，太没有意思。明明可以将回复当年那样子，舍弃面子，讲一声很爱，听罢就会知。然而忙着多的是，谁没有收拾，而这种机会只得一次。很想讲一句再意吗，亲密的关系未变吧，如若讲出迟来的说话，连人间寂寥都不怕。偏爱面子，总不肯开口，太没有意思。明明可以将回复当年那样子，舍弃面子，讲一声很爱，听罢就会知。忙着多的是，谁没有收拾，而这种机会只得一次。写上地址，简单的祝福，看吧就会知。然而心意若遗下了，就变历史。舍弃面子，讲一声很爱，听罢就会知。然而忙着多的是，谁没有收拾，而这种机会只得一次。

你必会累，世界会要你面对许多纷争的火堆，告诉我你不必孤单空心碎，爱你是我的兴趣，怎么结果都心醉，无需负重任，催逼一生答谢，只需讲I love you， 爱你是我的生趣，怎么结果都心醉，无需负重任，催逼一生答谢，只需讲怎么结果都心醉，无需负重任，催逼一生答谢，只需讲妈妈 I love you。 稳定，骤雨增多，有狂风雷暴。本港今晚同埋听日有几阵骤雨，晚间渐转多云，听日稍后骤雨增多，有狂风雷暴。气温介乎28至33度，吹微风。听日稍后转吹清劲西北风，离岸间中吹强风，海面有涌浪。展望星期二初时间中有狂风大骤雨，随后两三日天气仍然不稳定，有骤雨。一号戒备信号同埋酷热天气警告生效，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We are a family at 94.8 FM FM94.8 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Radio 2。 我哋每日生活都好忙噶， 但为咗健康，每日都留翻至少半个钟做运动。 工作紧要，但健康同样重要。每日用半个钟做中等强度嘅体能活动啦。 叫埋屋企人同朋友一齐做运动，出一身汗，自然健康啲，人都精神啲。 一齐参加八月六号嘅全民运动日啦！详情可浏览康文署网页。 由而家到凌晨，香港电台第二台 Albelow 欧瑞强二千靓歌再重聚， 翻嚟最后一小时嘅二千靓歌再重聚，11:07，再次提醒你，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酷热天气警告亦都生效，29度嘅气温，78度嘅湿度，咁今晚同埋明日都会有几阵骤雨嘅。咁晚间渐转多云，而明日咧稍后嘅骤雨会增多，同埋有狂风雷暴添。晏昼都好热嘅，28至33度。咁天气不稳定，而且系酷热，所以请大家保重身体啦。啊，翻嚟二千里歌组重聚现场节目，我哋今日嘅特别嘉宾当然系李国祥。 多谢晒， 司机啊，好多歌我哋要等住， 系 要。逐隻逐隻咧，同大家分享，同埋有啲歌寨， 系 好多人咧都有经过我哋嘅网上平台啦，点唱咯。不如咁啊，而家我估都估唔到，倾下歌之中咧，啊李国祥话唱《明日华今天》，点解会拣到呢只歌咧？ 我以前又觉得好听，但系冇乜机会唱得到啦呢只歌。 系啊，即系完全唔系你嗰个风格。呢啲系我哋啲典型嘅，即系70年代嘅时候咧，即系原本咧叫日本歌， 系 咁啊，但系呢啲 slow rock 节奏咧系嗰阵先有，而家好少作到呢啲歌。明日有，今天有，都会继续流行嘅一首。 无论有几多变迁，何必诸多挂牵。过了今天，再有一天，仲有几个10年。愿望系做个预算，梦幻系自我去编，无谓去搵个道理把你欺骗。命里系注定从前，梦境系一片污染，唯有我永远面对目前。明日话今天，昨天亦提到，想到旧年，更多挑战。迎面有几多变迁，谁知道变一个先？这里高山，那里沧海，在那天边两天，实在系话变就变。雨伏在乐趣前面，前面有千面万花，不会睇见。命里系注定从前。梦境是一片污染，唯有我永远面对目前。明日话今天，昨天亦提到，想到旧年，更多挑战。变迁，谁知道变一个先？这里高山，那里沧海，在那天边两天，实在系话变就变。雨伏在乐趣前面，前面有千面万花，不会睇见。命里系注定从前，梦境。是一片污染，唯有我永远面对目前。明日话今天，昨天亦提到，想到旧年，更多挑战。 当年嘅当然十大金曲吓，实中嘅呢只，因为好 hit 到咧，即系印尼嘅名。 系啊，我就有啲心有不甘咧，冇乜机会唱咧，所以我就觉得借住今日呢个机会，哇， 好好 玩。 虽然咧我哋冇大乐队，但系阿乔啊，同埋 佢哋好有心啊，所以音乐里面有心就得噶啦。 系啊，阿 乔 咁啊，佢做 keyboard， 即系嗰啲 keyboard， 大家都知道咧，即系系一啲键盘乐器啦，咁系即系电子噶啦。咁譬如佢要扮吹奏嘅时候咧，你听唔听到佢啲感觉？ 系啊， 好叻噶， 好有 feel 咯，我觉得。 即系如果以前嗰啲就咁样硬食落，哒哒哒滴哒哒哒咁就 叫 高木，但系佢大细力噶嘛，你睇佢左手 系 啊，咁 啊吹 系啦，即系咁啦，啊， 几有感情啊！ 系啊，好难噶，即系如果唔系高手，应该做唔到，系咪啊？即系佢有大细力，同埋有滑音啊，又成咁。而家啲即系机器既然系现代化啦， 系， 但系最紧要就弹嗰个叻， 系啦， 系嘛， 嗰个系真人嚟嘅，有血有肉有心嘅。 咁所以咧，虽然我哋得两件乐器，但系都好多歌我哋都可以胜任。 系啊， 头先咧就系明日话今天啦，当年就印尼小姐嘅歌，大家都知道。不如咁啦，抢多一只嗰啲 K 歌啊嗱。K 歌咧有好多年代嘅，即系第一代嗰啲咧就即系哇好多飞图年代啦吓， 系系 即系其实都唔系佢原即系原版嘅，因为飞图全部翻人哋嘅， 系啊 佢自己冇歌噶嘛，一首都冇。咁多数咧都系嗰啲其他公司啦。咁咧我就嗰阵咧真系都好留意啦，当然即系我虽然唔系好中意唱 K 嘅嗰阵，但系咧哇嗰啲 K 碟咧第一代嗰啲你有冇买过？ 有人飞图送咗俾我， 好巨型嗰啲啊， 系啊， 系 啊， 巨型嗰 L 嗰啲 L D 嘛 ，L D 系啊系啊， 哇，犀利咯， 有啊， 最热嘅时候炒到啊 千 几 蚊 一只噶， 系啊系啊， 等待佢出噶嘛，嗰啲杂锦 嗰阵时嘅千几蚊，我谂而家嘅二三千蚊， 肯定有啦，肯定啊，但系都唔系好够货， 系啊， 因为全中国。都已經識唱卡啦， 冇錯啦。 咁一中國一中意你就係咁先。 同埋其實唱歌真係一種好幸福嘅嘢，係每一個人咧，只要我哋有自己嘅聲音咧，就已經可以做得到。 不過話是話喎， 嗯， 即係如果你加起上嚟，你咁多次用咗嗰只碟，唱咗咁多次嘅歌，即係享受咗咁耐，千幾蚊係好 好抵啊，係啊， 真係 係啊，係 咁唱嘅原裝嗰啲音樂啊，有畫面啊， 係啊係， 又見到關淑怡行來行去啊，誒係咪啊？呢只啊，我讲紧就系嗰阵啦， 系 难得有情人啊！哇，喺 K 界都唔知几 K 度，系啊，我又系冇乜机会唱呢只歌咧，咁我又觉得可以玩下咯，我觉得 好嘅，唱啲女士嘅歌曲， 系啊， 大家都会好想唱，男人 冇毛管动啊，大家记得。 如早春初醒，催促我的心，将不可再等。含情待放那岁月，空出了痴心，令人动心。幸福的光阴，它不会偏心，将分给每颗心。情缘亦远亦近，将交错一生，情侣爱得更深。甜蜜地与爱人风里飞奔，高声欢呼你有情，不枉这生。一声你愿意，一声我愿意，惊天爱再没遗憾。明月雾里照人，相爱相衬，让对对的恋人增添性感。一些恋爱变恨，更多恋爱故事动人，画上了世事美感。光阴，它不会偏心，将分给每颗心。 情愿亦远亦近，想交错一生，情侣爱得更深，甜蜜地与爱人风里飞奔，高声欢呼你有情不枉这生，一生你愿意，一生我愿意，惊天爱再没遗憾，明月雾里照人，相爱相衬，做对的恋人增添性感，一些恋爱变恨，更多恋爱故事动人，或上了世事未敢，一些恋爱变恨，更多恋爱故事动人，画上了世事未敢。 关淑怡的歌大家都很熟悉，难得有情人。我昨晚看演唱会都见到关淑怡状态非常之好，唱歌好听，因为都希望阿 Shelly 可以即系将啲烦恼事啊，快啲抹清佢，搞掂 劈开佢就得噶。 系啦，咁啊，重新上呢个音乐路， 冇错，我都期待佢嘅演唱会， 难得嘅， 嗯， 真系难得有情人。 系， 跟住落嚟，不如将许冠杰同埋张国荣当年嗰一只歌咧， 好啊， 呢个就永恒噶啦， 好啊，好啊， 男男对唱都唔系好多。 是啊，真的 我们今天唱了一首总有你鼓励啦，开始的时候。 是。 虽然呢很多人继续点咁，但可能他们 miss 了。 是。可以再重温听完之后翻上去。 是啦、啊、大把机会。 嗯。 不过这只沉默是金呢就啊会不会Sam 同埋 Tam 啊嘛，而家阿 Tam 会唔会唱咧吓？即系我觉得可能会嘅， 应该有机会、啊。 因为咁 hit 嘅男男歌系咪？即系唔唱咁啊，谭咏麟就。乜嘢歌佢都可以唱嘅，基本上咁、啊、所以许冠杰嘅歌咧，佢就要我谂都几得意。唱许冠杰唱佢嗰啲歌， 系啊， 未听过， 我都期待啊， 即系未听过、嗯、啊，真系咁啊，几得意。因为一定咧就唔会沉默噶啦，到时两、嗯、个咧阿 Sam 又冇阿伦又讲咁多嘢， 系 即系阿伦又开龙雀嚟。 但系佢哋可以有多啲音乐上面嘅碰撞咧，我觉得听嘅观众就会好开心 啦。一定啦，唔使讲啦。咁佢喺我嗰个演唱会都搞咗九个字，九个字 系， 即系离晒谱。我好开心，大家都开心，唔俾走。咁系啱啱即系上个礼拜啦，过咗啦吓。咁 恭喜晒，非常成功啦。 系啊，咪开心最重要就系即系一大班朋友，嗯、一大班即系年年见一次。咁系阿伦嗰个特别啲，即系突发噶嘛。 系 系咪即系讲笑都讲咗半个钟喺度。 系啊， 记得咗唱歌啊咁。咁大家都最重要就係珍惜，即係嗰陣，即係喺嗰一刻， 嗯， 大家都好真情投入， 冇錯，咁就夠啦。 當年嘅呢一首《沉默是金》，張國榮同埋 Sam 合作嘅歌，呢一種情懷唔會被遺忘嘅。夜風凛凛，獨回望舊事前塵。是以往的我充满怒愤，无个与指责，积压着满肚气不忿，对谣言反应甚为着紧。 受了教训，若断圣经的指引，现已看得透，不再自困。但各有分数，不再像以往那般笨，没泪痕，轻快笑着行。 冥冥中都早注定你富或贫，是错永不对，真永是真。任你怎算，安守我本分，始终相信沉默是金，是非有公理，慎言莫过犯别人。 遇上冷风雨，又太认真。 自信满心里，

开始至今，待你一般的好，一般的友好，忧伤也互诉，但这份热情并未等于爱，今天苦恼怎料到自己的心，为你衷心祝祷，祝福你尽早将恋爱预告，但每到尽头令我人暴躁，只忍不想发出警报，情意令你渐渐迷途，你也令我不知所措，我自问发许多许多美意，只不过为你鼓舞，情意令你渐渐 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十一点半，由黄贝文报道新闻。据了解，警方晚上在旺角拘捕一个男子，怀疑同屯门宝田村的强奸案有关。警方早前表示，一个30岁独居的女子星期五朝早回屯门宝田村的单位时，被一个男子强行推入屋内强奸。机动部队下午到屋村一带进行问卷调查，搜集资料。一号戒备信号仍然生效。天文台表示，按照现时预测路径，本港系星期一凌晨时分风势唔会显著增强，喺清晨五点前发出3号强风信号嘅机会不大。喺晚上11点，热带风暴苗柏集结喺香港之东南偏南大约480公里，预料向偏北方向移动，时速大约20公里。苗柏将会继续靠近广东沿岸。环境局局长黄锦星表示，俗称四电一脑的废电器电子产品生产者责任计划将会在今个月19号开始接受牌照申请，听取业界和立法会议员的意见之后，牌照生效日期将延至明年年底。另外，黄锦星说，目前商用车辆包括巴士和重型货车所排放的污染物占整体比例高，政府已经提高诱因吸引市民购买电动商用车，减少本港的碳排放水平。英格兰首次夺得世青杯冠军，亦都打破半世纪的世界大赛锦标方。英格兰20岁以下国家队在南韩举行的世青杯决赛，凭爱华顿小将卡维特利云在35分钟一战定江山，1-0击败委内瑞拉。今次亦都是英格兰自1966年以东道主身份夺得世界杯之后再夺世界大赛冠军。天气方面，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表示有一个热带气旋在香港大约800公里内可能影响本港。在晚上11点，热带风暴苗柏集结在香港之东南偏南大约480公里，即是北纬18.4度、东经116.2度附近，预料向偏北方向移动，时速大约20公里，横过南海北部。苗柏将会继续靠近广东沿岸，按照现时预测路径，本港在星期一凌晨时分风势不会显著增强，在清晨5点前发出3号强风信号的机会不大。 预料苗拍会在星期一晚至到星期二朝早在香港200公里范围以内登陆。本港星期一天气将渐转不稳定，骤雨增多和有狂风雷暴。本港地区听日的天气预测有几阵骤雨，渐转多云，稍后骤雨增多和有狂风雷暴。气温介乎28至33度，吹微风，稍后转吹清劲的西北风，离岸间中吹强风，海面有涌浪。展望星期二初时间中有狂风大骤雨，随后两三日天气仍然不稳定和有骤雨，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现在气温29度，相对湿度 79%。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We are a family at 94.8 FM FM94.8 至 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Radio 2。 世界上最靓的地方点都比不上属于我们自己的地方，这里有我们熟悉的声音、味道， 有我们的将来和希望， 这里是我们一起建立、一起开创下去的地方。 20年来的种种经历我们都一起跨过，让我们继续向前，成就香港，同心创前路，掌握新机遇。香港特别行政区成立20周年。 香港电台第二台 Albelau 欧瑞强，2000靓歌再重聚。 世言幻作烟云字，费尽千般心思，情像火灼般热，怎笑一生一世延续不容易。父情是你的名字，错付千般相思，情像水向东逝去，此生枉倾注，愿那天未曾遇。遗憾世事，渐老芳华，爱火未灭，人面变异。祈求在那天 重遇，诉尽千般相思，期望不再辜负我此生的关注，人被爱留，不再辜负我此生的关注，问那天会重遇。 两首都是我哋耳熟能详， 系啊， 超有味嘅歌，一只胭脂扣啦，跟住系黎明不要来， 系 喺我哋地球嘅一个极地啦， 嗯， 有时黎明永远都唔会嚟， 系啊，有半年时间永远都唔嚟， 半年啊， 嗯， 如果大家有去过北极， 北极系 啊，欣赏呢个我哋梦幻嘅北极光， 系好梦幻啊！真系，我都好期待可以喺现场欣赏一下。 壮嘅啫，不过要唔系一定。 系啊，我都知道啊。 人生好多事都系咁噶，你千辛万苦吓，即系安排咗去到，点知佢话 天公不作美。 系啊， 但唔紧要，我觉得其实咧，我哋想做嘅嘢，我哋亲自去行动咗就已经足够噶啦。 因为你唔去，永远都睇唔到。 冇错， 呢个北极光虽然会突然出现，又突然消失，突然不出现。咁但系人生好多嘢，我哋都要司机话斋，我哋要追求，我哋一定要付出全力， 付出咗无憾啦。 北极光， 几多晚 逝去了不返，那份潮水已深陷发苦之间。夜夜在期盼，几凄艳又糜烂。若是没有期盼，要怎办？等一世为看一眼，如何又算贪？早知你爱不起，怨亦难。声声叹，融化了冰山，却未能够叫天为我睁开眼。像寂寞圣诞，雪花路上弥漫，大地上我这泪最黯淡。心中纵是有所盼，严寒没有感，风很冷，我的手已渐冷。越漂亮越无常，美景良辰未细想，我已为你着凉。追赶，你是传说那种绝世的风光。莫道为了你，我享受着期望，极地尽处有我靠的岸。即使已白发苍苍，抬头没有光，得不到也不敢去淡忘。越漂亮，越无常，美景良辰未细想，我已为你着凉。美景良辰未细想，我已着亮。 越漂亮越无常， 是啊， 歌词就咁讲，是好有意思嘅。 系啊，俾啲歌词好感动到我噶，我觉得 系啊，有好多如果唔漂亮嘅通街系。好奇怪噶， 永远都唔喺度，都系唔系好吸引嘅。 系啊，但系你又遇上嗰啲嘅月系好艰难咁先至矜贵嘅，真嘅。不过 中文字真系好靓， 用北极光嚟，即系一路唱嘅时候，你会幻想到北极光喺头上边吓。虽然咧有啲系相嚟嘅， 捉摸唔到啊，但系 咁，但系呢个系即系大自然回应我哋嘅一种方法， 系 越漂亮 越 无常。越無常好冻啊，冻到真系手都蓝色，但系个天就冇蓝色，唔出奇。咁人生都系咁啊，嗬， 冇错。 其实咁啊，跟住咧有一只歌咧，我好欣赏嘅， 系 啊，都出咗好几年啦， 系啊， 但系都系你嘅稍新嘅歌咧，即系比起即系以前嘅即系余情未了啦，咁呢只系最新嘅，叫做《无价》。 啊，唔系啊，我有更新噶， 更新嚟， 我有两只新歌噶，其实。 O K， 我下次有机会叫 Inns 帮我执咗佢先。 系啊，因为冇准备。 系啊系啊。 无价咧就一定知噶啦。 系，冇错。 歌词好啦，个情怀系好啦，因为都唔好话提醒啦，其实系人都知嘅，不过好多时候一啲挂在口边 老生常谈嘅， 讲唔出提醒自己去多谢陪住我哋嘅人就得噶。 但系冇察觉啊，即系香港人有时间，因为太忙啦，太多要 太多繁忙啊，系啊， 咁所以好多时身边一啲唔系金钱可以衡量嘅无价宝， 冇错，我哋可能 譬如咧嗬， 譬如系亲人啊， 亲人啊， 亲人系最重要嘅。 李国祥将佢嘅无价宝送俾你。 有幸同行寻梦啊，五湖四海是一家，我们为幸福活于当下，彼此都需要大家。岁月悠悠如梦啊，有时自己都惊讶，我们为梦想闯天下，相聚最爱喝茶。朋友过得好吗？想知多年无悔吧。有些爱天生已是无价。孩子都长大了，多少辛劳无怨吧，愿望城市色彩千变万化。辛劳无怨吧，愿望城市色彩千变万化。有幸同行寻梦啊，五湖四海是一家，我们为幸福活于当下，彼此都需要大家。岁月悠悠如梦啊，有时自己都惊讶，我们为梦想闯天下，有你结伴我不怕。 亲人最重要喺身边嘅亲人，真系冇价嘅， 冇错。 啱啱咧就我又收到个好多啲电邮啦，就我有首歌咧，应该喺上个礼拜我嘅四十周年嘅演唱会唱，因为而家过咗唔怕讲，平时我哋唔怕。咁唔好意思，因为咧即系之前嘅嘉宾实在太热情啦，太多嘉宾啦，咁我就有一首歌咧，就每一次演唱会必唱。但系呢四场都冇办法唱， 四场都冇办法唱， 都冇办法唱，就系如火闪闪。 哇，好嘢！ 又 讲亲 人，小朋友长大。头先你嘅歌词真系讲到正， 系 佢而家长大， 长大了 系啦。咁但系我哋都会好怀念，亦都好欣慰。啊，希望佢哋遇到嘅风浪，即系细个嘅时候见到嗰啲，到而家都迎刃而解。 冇错。 如火闪闪擦浪涛。随那海浪舞，小娃娃，你可知道，巨浪翻起比船为高。